然间发现生活当中能够让我们成长的事情好像都不是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比方说失恋，比方说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才知道家里有多好，比如说跟朋友分道扬镳，或者比如说工作之后生活压力骤然变大，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父母赚钱是这么的不容易。这些能够让我们长大的事情都是一些不那么开心的事情，而正是那些不那么开心的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我们，不是吗？九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和你一起分享经典音乐。那现在我们享受开心的成本呢是变得越来越高了，但这也并不代表着我们一定要悲伤的过一天。希望2017年带走你的不仅是时间，还有你的坏心情。继续来听到的歌曲，莫艳玲带走。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脸庞， 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九六九微笑提示，提示。 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啾啾。不知不觉呢，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年2018年，在这里九六九也要祝大家新年快乐。首先，一起来关注本期微笑提示的相关内容吧。很多朋友都希望在新年到来之时呢，也能来一点雪花预预热，但是在这里恐怕要让大家失望了，因为今年的初雪可能喜欢过农历年，那距离除夕夜呢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如果说想要来一场像模像样的雪，我们还真的需要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哦。天气变冷了，流感也到了高发期，那预防呢一定要当先。根据北京历年流感监测数据显示，流感流行高峰期一般在12月到次年的1月份，而目前北京已经进入到了季节性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而且这样干燥寒冷的冬季，抵抗能力较弱的老人和儿童应该特别注意防范，尤其要注意防寒保暖，避免前往人过多的地方。一到冬天，除了要注意天气和疾病的预防之外，同样还要注意滑野冰的问题。虽然已经进入到了39，城区最著名的什刹海冰场呢还没有正式的营业，而按照要求，滑冰要求冰层的厚度至少要在15厘米以上，才能够保证游人的安全。可是有一些心急的冰上运动爱好者却对滑野冰开始跃跃欲试。虽然说大部分的河面已经结冰，但是冰层冻得并不结实，有些地方呢还在流淌着河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滑野冰，注意安全第一。天气多变，同样也要提醒您一定要关爱身边的家人朋友，及时的提醒他们注意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变化吧。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啾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闪过爱背后的伤痕。 15岁的时候，你觉得游泳很难，所以你放弃了游泳。18岁的时候，你遇到了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但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了英文。28岁出现了一个很棒很棒，但是需要你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人生其实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呢就越可能让自己错过心动的人和事。放过自己很容易，但是让生活放过你很难很难。2018年一定要记得继续努力哦，改变自己是从生活的点滴开始的。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想

老歌经过了岁月的沉淀，在时间催化下就好像是陈年的老酒一样越发的醇香。那些年磁带唱片的普及， VCD 影碟的兴起，也是造就了一段华语乐坛的传奇。上个时段呢，我们提及到了97年的老歌，那继续要分享到的歌曲呢，同样也是诞生在97年，是1997年莫文蔚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这张专辑堪称是莫文蔚演艺生涯当中的里程碑式的专辑了，其中很多歌曲细数起来你可能都听过，像电台情歌、他不爱我、广岛之恋等等。如今这些歌呢，已经经历了20几年，虽然说是老歌，但是听起来依然能够触动内心，勾勒起曾经的人和故事。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

样的孤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情绪，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情绪，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紧紧拥抱在一起。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 好吃， 特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你的美食地图 969实力派， 欢迎收听99实力派，我是周周。熬夜伤身，不吃早餐呢是更要命的。有一份中国白领饮食习惯的调查报告显示，有34%的人不吃或者是少吃早餐，38%的人在路上解决早饭，还有54%的人是不好好吃早饭的。那不吃早餐、乱吃早餐已经成为了席卷我们现代人的流行病。而且每一次工作日的时候，就总会收到一些留言，像有些朋友说，这过了2天的周末，上班实在是起不来了，有没有什么更加简单的早餐制作的方法呢？今天的99实力派呢，我们有一位食客也给我们推荐了一道营养满分的早餐，叫做西红柿早餐饼。不用和面，轻松的几个步骤就能够将一道美味的早餐饼做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先给西红柿切个十字口，这个是烧好的开水，把皮烫一下，把烫好的西红柿取出来，把皮剥掉，把西红柿切成小丁，打2个鸡蛋，加半勺面粉，把这个切好的西红柿丁加进去，加一勺盐，加点切好的葱花，把这些食材搅拌均匀，给锅里刷一层油，这样等会做饼子的时候它就不粘锅了。锅热了，可以开始做饼了。饼子已经凝固了，给它翻个面，饼子两面煎到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西红柿早餐饼不仅是做起来很迅速，而且又便捷，还能够提供充足的热量和饱腹感。当然了，如果说搭配一些鸡蛋和水果，那这一餐一定是非常完美的。现在不吃早餐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患有忙懒累的综合症，因为早餐总是被夹在恼人的起床气和早高峰之间，所以很容易被牺牲掉。像赖床、化妆、换衣服，好像很多事情都比吃早餐重要。吃早餐和做早餐更多的呢，是为了培养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里想要对自己负责任，首先就要从好好的吃一顿早餐开始。当然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里是99实力派，我是周周。如果说你想为品质餐厅代言，或者是有列强推荐的菜品和值得炫耀的美味，我们也期待你能够加入99实力派，和我们一起发声。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商家招募到最有品质的食客。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想要参加节目为餐厅做宣传，欢迎拨打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96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心电信号，就瞬间拥抱，一起努力奔跑，超时空轨道，看未来多美妙。 我有一种 为我们很相爱很强烈的预感，仿佛下一秒实现，眼泪闪闪， 嘿呦， 承诺发誓， 嘿呦， 就要在星空下划过你眼前。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 我、oh, yeah, yeah, 喜欢自信的感觉，我看见你微笑像天使，这就是 还是生活当中，总是非常庆幸能够遇到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对于每一次的帮助，我们都要心存感激，但是唯有更加的努力，才能不辜负他们的期待和信任。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在有限的机会当中，一定要尽自己的所能去表达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获得下一次的机会。职场也罢，日常也罢，永远要记得修炼自己，不是为了圈子，而是为了未来的自己能够变得更好。 美好。

在是傍晚五点，我是李佳薇，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吧。 你知道吗？金通数学的咖啡。